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个星期咧就介绍贾牙诗集啦，就系马来西亚嘅呢位诗人啊。 系啊，读一个马来西亚嘅华文诗人嘅诗咧，其实感受都几多嘅。会有时我会谂翻即系香港诗人嘅状况。咁香港成日会觉得系处于一个华文文学嘅边缘啦。咁被忽视啦，或者被误读啦，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咧，当你去睇到一个马来西亚嘅华文，仲要系写现代诗嘅一个诗人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佢哋比我哋困难得多吓。佢哋即系喺佢哋嘅国家，虽然系都系占大多数嘅，好多人读讲华语。但是他不会被列入一个即是国家很重视的文学里面，而且呢在我们其他所谓的这个即是大汉语地区的人呢又比较少会看得到他们。就好像我这么多年其实我阅读很广泛的，其实我都是看过几个小说家是写得很好的，一个叫黄锦树，一个叫黎子书和李永平，即是这几个都在台湾已经出名的小说家了。但是诗人呢除了在台湾即是已经移居了台湾的几个马来西亚诗人呢，即係喺馬來西亞本土嘅詩人其實好少接觸得到嘅，咁所以當我睇到《假眼》呢本詩集嘅時候咧，我都吃一驚啊！即係點解佢可以係一個我哋以為係好偏離主流或者係可能營養好不足嘅地方，可以寫得咁好啊？ 咁啊，呢本假牙诗集就叫做《我的青春小鸟》啊。咁我哋 上一集估佢系咪讲广东话嘅？ 系啊。 咁照睇佢应该系啦。我哋睇下嚟紧呢一首咧，叫《无厘头》。 无厘头，假牙。他在假山邂逅一个牵挂着羊群的女孩，一头雾水，美极面。他被迷住了，被他用水袖一把泼醒。别管我，我是赔钱货，刚被股票灼伤，他把他衣服剥掉，果然全身赤字。两人做爱姿势错误，造成房子，他照例叫床，应的是椅子。对不起，我在静坐，椅子说。镜子看他一眼，忍不住哈哈照得梨子身材变形，念红的是苹果，老羞成怒去搞政治，成立苹果派。我突然想吃蛋挞，雾散了，把羊解放掉，揸门去买蛋挞吧。火车到到， 无厘头咁应该都系用广东话写嘅呢首诗 题目都系啦。咁我就好奇怪，佢后面有个致敬清单咧，就冇周星驰啊，比较奇怪啦。有香港人，仲有迈克啦、欧阳应齐啦，但系佢有致敬费翔，有致敬呢、這个李泰祥啦，都系音乐家啦吓。咁有致敬雅媛啦、鍾曉陽啦、鄭秀宇啦、西西啦，仲有一個香港人何達，我哋以前介紹過嘅嚇，左翼詩人何達，可以講佢嘅文化傳統脈絡都幾奇怪㗎嘅組合嚇，又鍾意何達，又鍾意西西，又鍾意鍾曉陽，幾個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嘅人。咁呢首《無厘頭》呢，頭先我哋聽啦，都係有好多語言遊戲啦，比如話剝曬件衫就見到全身赤字，咁呢個都係呼應返佢前面佢呢個女性話自己係賠錢貨啦。賠錢貨廣東話有冇相對應嘅？ 蝕本貨算唔算？ 蝕本貨仲衰嘅賠錢啦，連本都蝕埋，咁又會被股票灼傷啦。咁後面更搞笑啦，即係唔單止係玩食字，佢呢個仲要轉移咗將一個詞語呢係打斷，比如話他照例叫床，應的是椅子，將叫床呢個詞完全顛覆咗啦。但係佢又有諷刺返，即係呢個愛情本身佢係照例嘅 佢做爱嘅时候咧，呢度又再次讽刺咧，即系一对夫妻啊，他们做爱咧造成咗房子啊，即系两个人本来因为爱情行埋一齐，最后咧为一齐供楼， 系 啊，呢个系潜台词，系背后嘅台词啊， 非常现实啊， 系啦，咁我谂收音机旁边听众都可能好有同感啊，但系咧佢慢慢咧去到成首诗后边咧，佢令我谂起村上春树，佢有一种咧逍遥嘅态度。啊！佢既然系咁，我哋就不如坐低喺度啊，食下苹果啊，食下苹果派。咁跟住佢话我想食蛋挞，咁我不如我哋去买蛋挞啦。即系最后佢慢慢放弃咗前面嗰啲食字嘅游戏，同埋嗰种刻薄啊。佢唔刻薄啦，但后边佢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就不如开开心心、逍逍遥遥咁样面对呢个咁无厘头嘅由假山组成嘅世界。 系，可能你话有一种村上春树嘅感觉，可能因为佢有一只羊嘅出现咯。 哦，可能系呢样嘢暗示咗一个牵挂住羊群嘅女孩吓。咁呢个女孩都会令人谂起村上春树呢个遇见100%的女孩嘅。你会睇到入边咧好多现实嘅嘢，股票啦、房子啦呢啲咁嘅嘢，但系最后咧，其实都被无厘头化解咗，其实又好似系俾一种童心化解咗咁样。 系啊，无厘头，跟住落嚟有祝福， 祝福，假牙，送你一个乳房，在铺满苔藓的床上煮汤，你孕育的猴子有长长的睫毛，像一道跨越市民土的浮桥。你倒垃圾的姿态撩人，我愿意苦苦等待，像山水一样等待，像山水一样等重来住。生命是如此不可重逢的甜蜜，一如母狗之不可言传。迷迭香的羔羊仍犹豫着该不该赞美上帝，送你一个乳房。 呢一首诗咧， 祝福都几难明嘅呢首诗，即系佢入边重复出现一句就系送你一个乳房。 嗯， 点解要送你一个唔系两个乳房咧？同埋你系假牙系一个男性，点解佢要送俾一个对象系一个乳房咧？咁佢冇解释啦，我就好即系天马行空咁样想象嘅，咁我谂到。细细嘅哀悼乳房，即系因病切咗乳房嘅女性啦，可能需要一个乳房啦。咁当然呢个系我自己嘅个人解释。咁我觉得佢入边咧最有趣嘅咧，佢颠覆咗一啲爱情嘅常用语，比如话爱情涉及到送嘢啦，同埋咧涉及到等待啦。佢话我愿意苦苦等待，呢个好流行曲嘅一句话，同埋生命是如何如此不可重逢的甜蜜，又系好流行曲嘅。但系佢跟住就会颠覆咗啦。佢话好似一只母狗咁样不可言传啊，迷迭香的羔羊呢度又颠覆紧呢个圣经嘅典故啦。羔羊会唔会赞美上帝呢？尤其当佢同迷迭香一齐嘅时候，佢系会被煮咗嚟食噶吓。咁佢会唔会赞美上帝呢？就好似佢话佢好似山水咁等待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回肠荡气啊！好高尚嘅爱情嘅比喻。但系点知佢话好似山水一样等住重嚟住， 系咯， 重嚟住嘅系山水画。我哋喺博物馆入边见到嗰啲山水系俾重住过嘅。咁呢度呢，佢成首诗呢有一个。致敬嘅对象嘅，我觉得就系呢个鲁迅，佢写过一首诗咧，就系话爱人赠我以木瓜。其实鲁迅又系致敬翻《诗经》嘅，啊《诗经》就话即系美人投我以木瓜，咁我回赠啲咩俾佢咧？咁样鲁迅系第一次颠覆呢个情诗呢种互相赠送礼物嘅传统。呢个其实从原始时代开始，爱侣之间必然要做嘅嘢啦。咁鲁迅颠覆过一次，依家贾雅咧就再次颠覆一次。 嗯，咁佢就送乳房咯。 但系呢个我觉得又好似可以理解为好悲悯咁样，但系又可以理解为系好呢个物质欲念上嘅爱情咁样。 嗯， 即系有啲爱情就系建基喺肉体上边噶嘛， 系祝福啊。跟住落嚟有疑是故人来， 疑是故人来，假牙。消息传来说， 你在流浪途中被汽车撞死，这时满山的蝴蝶静静悄悄的下蛋，又要大选了，妇女们仍采用旧式的卫生棉，并休起参半地等待停经的日子。我记得你躺在达法卡广场狮子的怀中，念给我一首关于合睡虫的诗，说你梦见没有可乐罐子漂浮的海洋，大家兴奋地争相走告，原来稀释的垃圾气味闻起来像古龙，大排档吃云吞面吃到一直无从，变成一件令人庆幸的事。这城市总是闹水灾，人们都学会了蛙式，并开始戴潜水眼镜上班。我准备上山去等流年跌，拜开肉体的芬芳。对不起，不想念你，下辈子过马路要小心。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疑是故人来， 疑是故人来呢，都是延续紧上一首咁样嘅。其实佢有对爱嘅反思啦，其实更多嘅系对爱嘅解构。咁疑是故人来呢，一边读一边就諗到呢个林夕填词嘅此是故人来啦。但係呢个故人，两个故人好唔一样啊。我哋嘅林夕呢係哇好缠绵，好舍不得啊，而且念念不忘嘅，只要係曾在台上唱过有缘无份嘅嘢。但係喺呢度呢，你会睇到啊贾雅呢即係都几凉薄啊，可以讲。佢听到个故人即係旧情人啦，在流浪途中被汽车撞死之后呢，他就开始哇各种奇怪的想象了。但这些想象呢，有些是很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他这个故人被撞死的时候，满山的蝴蝶在这里静悄悄下蛋呢？其实这个意象很惊人的一个意象。你会觉得好像呢爱在瘟疫蔓延时那种感觉下，爱比死更冷嘛，即是爱同一些残酷的东西，或者同一些呢好像会蔓延的东西，是有它相似之处的。他跟住又回忆起呢从这个故人呢曾经做过的一些东西呢，那些东西本身就是很超现实的。他是睡在一个广场的狮子入面，但是同佢读一首关于虫嘅诗，跟住佢就开始离题啦。佢好兴离题嘅。佢话垃圾气味闻起上嚟好似古龙，咁佢省略咗个水字啊，就系啦，应该系古龙水咁样先系讽刺噶嘛。但系佢闻起上古龙咧，就系我哋写呢个武侠小说嘅古龙啦。咁即系我觉得佢有时玩得嚟咧，即系都几。点咧？就好似我上一集讲，有时佢几小学鸡嘅呢种开玩笑，但系佢开完玩笑之后咧，佢又会翻去呢个爱情情欲嘅主题。佢话佢要上山去等流年跌啊，抛开肉体嘅芬芳。其实喺呢一段入边咧，我就觉得咧会读到大麻嘅气味啦， 系 啦，垃圾啦，我哋会觉得大排档啦， 榴莲 啊，云吞面啦，咁其实。大麻好多时候有啲似香港嘅一个即係变咗睇嘅香港咁样嘅，我嘅感觉下即係个华人区。咁喺呢入面呢，我就会觉得以呢首诗係真係一个喺马来西亚生活过嘅人会写嘅诗喎。 疑是故人来呢一首。跟住落嚟有天堂。 天堂。假牙，当然那里有戏院，冷天时观众一人派一只母鸡抱着取暖，下了蛋就归自己，银幕上放映的全是接吻镜头。当然那里不会交通阻塞，每个人都有翅膀，半指的要特别订造，鼻子敏感的没有羽毛，光环每天由印尼女佣擦到亮亮。当然那里没有仇恨，在凡间是敌人的规定，在此必须大被同眠，睡到冰释前言为止，粗话会被空气自动过滤， 任何不友善的肢体动作会变成翩翩舞蹈。当然，那里没有人吃斋，没有人计算卡路里，没有人顾虑胆固醇或过量烟酒，餐餐都有肥猪肉，饭后水果是榴莲。当然，那里无所事事，大家喜欢云朵上围坐聊天，说的全是废话。既然已经在天堂了，言语就不必有意义有建设性，也可以省却祈祷。当然，那里24小时播放轻音乐，就像超级市场，想听摇滚的就戴耳机，报章新闻都经过审查，封锁一切会引起居民惶恐不安的消息。当然，那里没有理想，当然，那里没有梦，当然，那里呆久了会很闷，但不必担心，有电梯直接送你到18层地狱。 天堂呢一首诗呢？ 天堂呢首诗呢，其实呢，我睇过台湾诗人洪洪啊，写过一篇文章系讲假牙嘅诗嘅。佢嗰首嗰篇文章叫《假牙吐出来的真话》，讲得好准确。因为假牙啲诗呢有两个真，一个真呢佢就好童言无忌，佢会好率真啦，咁样去讲好多嘢。另外一个真呢就係佢会讲好刻薄咁样讲出一啲真相。咁好似天堂入面呢，佢入面有一啲真呢就係关于真相嘅。但係有一啲真呢又係一种都几感人嘅真。咁佢话佢会顾虑到一个肥仔啊，一个胖子上咗天堂呢，佢个翅膀要特别定做。如果你系有鼻敏感嘅呢，你个天使翅膀系冇毛嘅。即系你又会觉得好搞笑嘅同时，你又觉得哇呢、這个假牙都几点样体贴入微㗎喎。虽然有啲搞笑，但系事实上又真系咁样㗎喎。咁但系呢佢又有讽刺喎。喺天堂都会有印尼女佣。都是会有这个等级的、有人服侍你的。同埋呢你越睇落去呢，这个天堂就越似一个乌托邦、即是越来越似1984这部小说入面那些。好多东西被掩饰住、不需要讲嘢，不需要有意义有建设性，可以讲好多废话。而且你可以餐餐食肥猪肉食榴莲，亦都不会肥，亦都不会有人嫌你口臭。 亦都没人食斋喎。 其实这些呢背后是什么更恐怖的，就是说呢度啲新聞係審查過㗎，所有啲壞消息你都睇唔到、因為天堂嘛，天堂大家要好開心㗎嘛。咁但係睇唔到壞消息嘅一個世界係咪就係一個好嘅世界呢？係冇理想冇夢嘅。但係最後結尾呢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反轉啦。原嚟呢厭倦咗天堂嘅人呢係有需要去地獄嘅。 搭电梯就已经去到 了。我想如果我在那个天堂，我都有兴趣离开那个天堂去地狱看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是怎样，而不是全部是即是只有好消息的一个世界。 是，其实真的假牙的诗实在太过，我们逐啲讲真的实在太过玩嘢了。 是啦，其实逐句劈开来都几金句的，可以说是。就好像呢我很喜欢他的有首得两句的诗。我觉得那首诗应该放在天堂后面，作为一个上天堂的人的墓志铭，叫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假牙。梦的味道像雨，雨的味道像梦。 他的一生，咁啊两句啊假牙嘅诗啊， 嗱呢种两句诗咧会写得好玄奥嘅，即系我哋会谂翻起好多好多出名嘅诗都系咁样嘅，即系两句之间互相对调，梦的味道像雨，雨的味道像梦，喂咁就构成咗佢嘅一生，又何妨唔系我哋一生咧？我哋发梦嘅时候咧，就以为自己喺度享受紧一啲嘢嘅时候，或者我哋喺享受紧一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喺度发紧梦。但系呢享受呢个鱼嘅味道咧，到底系烹调过嘅鱼咧，定系咧好腥、好血腥嘅鱼咧？ 其实呢入边已经呢、这个味道唔一定系一个好味道嚟嘅。 啊， 本嚟两句呢两句诗咧好简单，但系当变咗一个题目叫他的一生咧，咁一下子就变得好沉重。因为我哋经常如果去睇啲墓碑咧，都系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个人嘅一生噶嘛。咁呢个人嘅一生咧就喺雨同埋梦之间辗转啦。 嗯，所以就系呢两句，梦的味道像雨，雨的味道像梦。睇完假牙嘅诗咧，好有兴趣见一见佢嘅真人。 其实咧，据闻咧，假牙咧已经系一个中年男子啦，因为六几年出世啊。咁咧，正如钱钟书讲啦，你食鸡蛋唔一定要见到只母鸡，即系你见到只母鸡可能会失望啊。咁其实呢个我都有感觉嘅，因为有一啲我啲 fans 咧系直接同我讲嘅话，哇，见到你令我有啲失望，因为佢睇我啲诗咧系有好残忍啊，仲要写上呢个 Facebook 话啊，以为廖伟棠系一个哇好清秀、好忧郁嘅男士，点知佢系咁搞笑嘅，佢系咁开朗。讲嘅讲嘢啊，咁随和嘅，即系系咪一个诗人？ 诗人系咁， 系咯，佢以为诗人一定要好酷，好即系拒人于千里之外。哇，我都算自毁形象啊！咁假牙咧，佢就唔介意嘅。佢接受过唯一一次访问系，据闻系佢嘅好朋友访问。咁佢入边咧都妙语连珠吓，即系同佢喺诗入边一样，佢都未尝打。做過一個即係所謂嗰種憂鬱詩人嘅形象，佢就係咁樣，甚至佢嘅題目、佢嘅筆名等等咧，都係貫徹住一樣嘢，就係解構咯。 不過希望佢就呢本詩集啦，《我的青春小鳥》唔係佢唯一嘅詩集啦，陸續有來啦。 希望佢會再出一本啦。 好，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介紹咗馬來西亞詩人假牙嘅詩啊，下次唔知有冇機會再介紹其他大馬嘅詩人 咧？我想再揾一啲啊，其實我一直好關注咧一啲奇怪嘅地方嘅，比如話越南。都有人是用华语写诗的、我最近才买了一本越南诗人的华语诗的合集、那我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好，下次再谈了，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